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12月27号星期日，农历11月17。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中共北京市委11届九次全会召开， 郭金龙在密云区延庆区成立大会上强调，努力建设国际一流的生态文明示范区。 本市在建地铁线年底将达15条。 本市新开优化调整29条公交线路，方便乘客出行。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1周年，本市累计收水8.7亿立方米。 本市临时采取燃气供应限量保供措施，严控公共建筑室内温度。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中共北京市委11届九次全会25号到26号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全面总结2015年工作，研究部署2016年任务。市委书记郭金龙做市委常委会工作报告，并就做好明年工作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做关于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报告。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业、市政协主席吉林出席。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第11届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决议，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第11届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关于递补候补委员何丽娟、马兰霞、赵长山、汪明浩为委员的决定。郭金龙报告市委常委会工作时说，一年来我们坚持把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摆在突出重要位置，重点抓了5件大事。一是认真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实现了区域协同发展良好开局。二是全面做好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服务保障工作，展示了北京服务保障重大活动的综合能力。三是全力申办2022年冬奥会，举办2015年北京世界田径锦标赛。四是研究制定北京市13-5规划。五是深入开展3严30专题教育，切实解决不严不实突出问题，取得明显成效。王恩顺向全会报告了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并部署了2016年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一是把全力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全市工作的头等大事。二是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支撑的发展模式。三是坚持以质量效益为中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四是坚持可持续发展，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五是坚持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优化城市发展格局。六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着力增进民生福祉。七是坚持改革开放，让市场和社会活力竞相迸发。会议分组审议了市委常委会工作报告，讨论了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报告，审议了全会决议草案和递补市委委员的决定草案。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表决通过了全会决议和递补市委委员的决定，郭金龙做总结讲话。郭金龙指出，做好明年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于明年工作的重点任务，郭金龙强调，要着力扩大有效供给，加快疏解非首都功能，集中力量解决难点问题，切实保障改善民生，扎实推进改革开放，坚决维护安全稳定。郭金龙强调，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好各级党组织及广大党员干部的领导核心、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郭金龙强调，再过几天就是元旦了，抓紧做好1季度工作，确保实现开门红。 新闻广播消息，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第11届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于12月25号到26号召开，市委常委会主持会议，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全面总结了2015年工作，研究部署了2016年任务。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代表市委常委会做工作报告，并做了重要讲话。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做了关于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报告。全会同意市委常委会2015年工作报告，充分肯定市委常委会2015年工作。全会认为，一年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全市上下坚决贯彻落实中央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保持定力，开拓进取，统筹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的任务，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取得新进展，转方式，调结构，迈出新步伐，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稳中有好，经济发展质量效益明显提高，民生持续改善，社会和谐稳定，为明年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全会指出，明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也是推进结构性改革攻坚之年，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意义十分重大。全会要求，做好明年经济社会发展工作，要抓住重点，力求取得明显突破，要着力扩大有效供给，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以创新供给带动消费升级，切实提高投资的有效性，要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加强人口规模调控，全力推进通州市行政副中心建设，要集中力量解决交通拥堵、空气污染、水污染等难点问题，推动绿色发展取得新成效，要切实保障改善民生，坚持保基本、兜底线，进一步增加公共服务供给，更加注重精准帮扶，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要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抓紧推出一批具有重大牵引作用的改革举措，着力提升对外开放水平，要加强对各种风险隐患的防范化解，着力做好新形势下的意识形态工作，坚决维护首都安全稳定。全会强调，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是实现十三五开局之年发展目标的关键，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努力做好十三五开局之年的各项工作，全力推动首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加快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本市昨天召开密云区、延庆区成立大会，市委书记郭金龙强调，密云、延庆要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努力提升发展的层次和水平，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发挥示范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的生态文明示范区。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业、市政协主席吉林出席。会上，民政部副部长龚蒲光宣读了国务院关于密云、延庆撤县设区的批复，密云区委、延庆区委负责人发言。郭金龙指出，密云、延庆撤县设区是北京城市化进程进入新阶段的重要标志，有利于加强两地的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有利于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升区域发展整体水平。郭金龙强调，当前密云、延庆处在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要努力建设国际一流的生态文明示范区，要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发挥示范作用，要认真落实京津冀产业指导目录，特别是抓住筹备冬奥契机，促进生态旅游业、商贸物流业等领域的一体化发展，进一步强化服务全市非首都功能疏解的意识，积极承接中心城溢出的高端产业和功能。郭金龙强调，密云区、延庆区要切实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要严格遵守各项工作纪律，简约、朴素、高效推进两区设立工作。 新闻广播记者吴思报道，明年本市在建轨道交通线路15条，施工总里程为291公里，新建线路将把安检环节纳入车站的设计体系中，保证每站至少有2个以上安检通道。北京市重大项目建设指挥部办公室总工程师杨广武昨天介绍，今年年底前本市将开工建设线路8条，加上目前正在建设的轨道线路，明年在建地铁线路共计15条。据介绍，所有新建线路都将会采取 A 型车8节编组列车，一辆车的定员能够达到2480人，相比传统的 6B 型车定员运能可以提高70%左右。 此外，新线路都将配备上下行扶梯，还将增加卫生间的设施，在大客流车站和重点服务区车站配备母婴室。另外，新线还将做好设备预留工作，开通后做到 4G 信号全覆盖。 14号线中段和昌平线二期两条地铁新线昨天开通，本市轨道交通运营总里程达到554公里。新线开通试运营第一天，14号线中段大望路站、北京南站和十里河站换乘量大，昌平线二期以昌平东关站客流最为集中，大客流车站预计将在工作日高峰期采取限流措施。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吴思的报道。 26号早上6点半，记者进入14号线中段的九龙山地铁站时，天还没亮，就已经看到不少乘客来到新线尝鲜。 因为正好我们上班的时候这个特别顺路嘛，今天在这认了一下路。 大望路还有景泰地址啊，现在装修和装饰上每个站都有特色嘛。 除了举起手机拍照留念的乘客，不少拿着行李的市民已经亲身体会到新线的方便。 挺好啊，现在多方便了，因为呢现在就可以直接去望京了，去朝阳、去顺义那边坐地铁特方便了。 原先去北京南站慢，现在我猜可能如果九龙山我要到这个40分钟应该就差不多。应该 京港地铁14号线中段东段贯通试运营首日，全天行车间隔为6分钟，五座换乘车站中，大望路站、北京南站和十里河站换乘量居前三名。京港地铁新闻发言人杨玲介绍， 截止到上午10点，中段整个的进出站量为1.1万人次，目前总体运营还是比较平稳的。 另一条地铁新线昌平线二期连接起昌平新城和北京城区，家住昌平站附近的刘女士说，终于不用再坐公交车到南邵转地铁了，省下了近1个小时。 坐885啊什么的，或者是打车到南邵去，等车的时间加起来差不多得1个小时吧，因为周末有时候会堵车嘛，方便很多呀，就直接可以走过来嘛。 昌平站站区技术主管袁野介绍， 昌平线二期这段新线来说，是以昌平这个城区区域内出行为主，入京的通勤通学的客流也有，工作日的早高峰有可能受到大客流的冲击，昌平二期这段新线很有可能在工作日的时候要采取这种配合限流的措施。 地铁昌平线二期昨天起开通试运营，但是一些慕名而来的游客却因为没有接驳车而犯愁，游客提出地铁周边配套设施还需要再完善。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上午8点多，一些慕名而来的游客到达了130景区站，但是他们发现真正的130景区离地铁站还有好几公里，而且周围都是一片荒地，要走路去景区难度很大，最终他们只能选择打黑车前往景区。有游客表示，本来以为地铁开通之后会方便很多，但却发现配套设施没有跟上，反而比直接坐公交要更麻烦了。针对游客提出的问题，相关部门表示，130景区站确实有它的特殊性，因为涉及到文物保护的问题，相关的接驳车和场地建设还在规划设计中，但未来一定会采取适当的方式接驳地铁和景区。据了解，在昌平线二期的其他几个站点，公交集团已经新增或调整了部分公交线路来接驳地铁，改变周围10多公里范围内有路无车的情况，为居民换乘地铁提供便利。 新闻广播记者吴思从公交集团了解到，12月26号、28号，公交集团分两批优化调整29条公交线路，其中新开线路2条，调整线路18条，撤销线路5条，延长营业时间线路4条。此外，另有8条线路增设中途站位，方便乘客出行。12月26号和28号，公交集团新开949路、590路，方便昌平地区居民接驳轨道交通。为削减城区重复线路，提高运营效率，调整886路、889路、425路等18条线路，撤销881路、888路等5条线路。调整和撤销线路都有替代线路供乘客选择，乘客可以在公交集团官方网站查询线路调整的具体信息。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昨天从市南水北调办了解到，去年12月27号，南水北调中线1期工程正式向北京供水。通水一年以来，北京市累计收水8.7亿立方米，超过中线工程调水总量的1/3，受益人口1100多万，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环境质量2类以上，也就是可以直接饮用的标准。 南市北调供水范围基本覆盖中心城区、丰台、河西地区及大兴、门头沟等新城，使中心城区供水安全系数，也就是供水能力和总供水量的比例由 1.0 提升到 1.2。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昨天从市市政市容委了解到，从即日起，北京临时采取燃气供热限量保供措施，严格控制公共建筑室内温度。近期因为受到大雾影响，中石油进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到港后暂时无法卸载，导致华北地区天然气供应量出现临时短缺。市政部门为保障居民供暖，启动北京市供热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和北京市燃气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临时采取燃气供热限量保供措施，严格控制公共建筑室内温度，暂停供应各工业企业生产用天然气。市政市容部门也呼吁广大市民和社会单位节约用气、用电、用热，对燃气供应限量保供措施给予理解和支持，同时将尽快沟通恢复正常的天然气供应，最大限度减少对居民生活的影响。 朝阳区卫计委昨天推出社区高血压、糖尿病等五类慢病管理团队，率先在朝阳医院医联体开展试点。据了解，社区药品也有望跟三甲医院对接。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报道。 北京朝阳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张帆这次担任了五大慢病团队中高血压管理团队的队长。 针对社区医生，我们制定了几种病，就是高血压呀、糖尿病、冠心病、卒中诊治规范指南。这个指南相对呢来说呢比较简便易行啊，要保持这种手机24小时的开通，他们随时遇到疑难的病例都会向我们及时的请教。 据了解，朝阳医院第一期遴选了10位副主任医师以上的高年资医生担任队长。朝阳医院理事长封国生告诉记者， 我们首先呢把这个慢性病的档案全部建立起来啊，通过信息化的手段，我们就可以知道在我这个社区范围内都有哪些慢性病，这些慢性病它是一个什么状况啊，治疗是一个什么情况。 目前朝阳医院各团队与社区医生正在对接。朝阳区卫计委主任施伟表示，明年将在朝阳区全面推广。 我们将围绕呢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和慢阻肺，每个社区呢组建5个专业的团队呢，由1名团队长、2到3名责任医生和4到6名健康管理师组成。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推向南部。 随后记者来到朝阳医院心内科诊室随访，市民吴大妈就住在朝阳医院周围的十里铺社区，她对慢病管理团队很有信心，但也有些担忧。 我愿意上社区，但是那药没有啊，我就得上这儿来，我又耽误时间。 对此，记者了解到，日前国务院下发了有关医院分级诊疗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到将取消慢病县2级以上医院报销的限制，今后市民有望在社区也能拿到跟大医院一样的药品。 全国177万名考生昨天上午走进研究生入学考试的考场。在上午结束的思想政治理论科目中，有哪些时事热点？考生对试题难易程度又有哪些直观感受呢？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每年思政的时事热点大题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考生普遍是觉得难度不大，但是材料和问法很新颖。比如说在大答题中涉及到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给出的例子是某市因为环境污染一下关停了50多家工厂，老百姓呢却因此下了岗，这种急刹车式的治污方式是否可取。那有的考生说他在解答时就写到，应循序渐进，确保新建工厂环保达标，并以科学的方法指导治污。还有涉及到时下被广泛讨论的家风，问到如何通过家风建设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此外，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四个全面等热点也进入了今年的考题。那研考其他科目还在继续当中，今年的研考呢也被称为史上最严的研考，因为从今年11月1号起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9中规定，将组织作弊、买卖作弊设备、买卖考题、替考等作弊以及帮助作弊行为纳入刑法的范畴，那情节严重的将处以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所以也再次提醒广大考生诚信应考。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好的，北时间早上的7点19分，听众朋友，下面请听简讯。京津冀3地19家毗邻的基层法院日前共同签署文件，建立法院执行联动机制，并提出了逐步向京津冀执行办案同城效应迈进的目标。这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以来，3地部门间建立机制化协作关系的又一新进展。 记者从中国中铁一局集团了解到，由该单位投资建设北京西红门再生水厂主体工程昨天完工，试水调试后将于明年五月正式运行。这一再生水厂日处理生活污水4万立方米，可以把生活污水处理为 B 类水，有望改变周边生态环境。 记者日前从北京铁路局了解到，2016年春运期间，北京铁路局预计将发送旅客3000万人，同比增长 7.6%。 北京铁路局预计此次春运发送旅客同比增加 212.2 万人，节前高峰日将出现在2月4号，日发送旅客将达到95万人。 北京市卫生计生委日前介绍，北京市近年来婚检率大幅下降，而参与婚检人群的疾病检出率却呈现逐渐上升趋势，已由1996年的 5% 上升到2014年的约 13%。 明年上半年，西城区将在北京35中学引入民营资源，打造食育书屋，培养在校学生品读国学经典，并且免费对社会开放。另外呢，西城区还将推广实施亲子共读经典和建设书香家庭计划，推动国学经典走进百姓家庭。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二级，属于良。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抗小夏，播音员刘佳、加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出现，新闻热线。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市气象台今天早上4:30发布了道路结冰黄色预警信号，目前本市大部分地区已经出现小雪天气，预计到今天白天地表温度将低于0摄氏度，易形成道路结冰，请注意交通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因城区及南部地区有小雪转多云，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0下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有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0下7摄氏度，最大降的湿度85%。 沃尔沃全新 XC90 荣获沃德十佳发动机，658000起，更享1至5年贷款免手续费，快捷金融支持，升级置换更享尊沃认证二手车服务。详询沃尔沃当地经销商4006781200。12月1日至31日，购东风悦达起亚 K3、K3S 1.6升车型，享零购置税优惠；全新 K5 享36期贷款零利息、零手续费。更多车型购置税及贷款信息，敬请询经销商。 北京移动百兆宽带聚会来袭，百兆宽带极速上网体验，手机承诺话费即可0元得，还送高清互联网电视盒哦。详询10086。 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一级大众爱听节目，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地铁新线壁画引人注目，老线路壁画保护也应关注；半个月后预售的商品却显示第二天可送达，京东商城标示矛盾，误导消费者。下面是详细报道。26号，北京地铁又新开了2条线路，地铁14号线中段和昌平线2期。两条新线路地铁站里的壁画和工艺装饰品也引发人们的关注。其实北京地铁的壁画风始于20世纪80年代，这些壁画目前状况如何呢？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在地铁2号线的西直门站，候车大厅的两侧各有一幅壁画，分别名为燕山长城图和大江东去图，壁画的长度达到了70米左右。很多人在候车时都会欣赏一下眼前的巨幅山水画。 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给你看一看。 每一站如果有它这种不同风格的画的话，我觉得应该会给人感受应该会比较好一些。 这两幅壁画制作于1984年，我国著名画家张丁是主要的创作者，而且当初两幅壁画还都经过了邓小平的亲自审稿。目前两幅画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燕山长城图上多块瓷砖掉落，其中还包括名字中的长字，而在大江东去图中不仅有瓷砖裂纹脱落的现象， 甚至为了检修线路方便，在墙面上开了一个大红色的铁门，显得尤为突兀。其实在二号线的东四十条站、建国门站也都有展现各自站点特色的壁画，但是这些壁画也都有一定程度的破损。对于破损原因，北京轨道建设管理有限公司的工程师李亚铁解释说， 首先是原来的那些工艺跟现在比出都做得很完善，而且当时的这些艺术品它设置在那个轨行区的墙面，受咱们这个车辆行驶震动的影响非常大。 北京地铁新闻发言人贾鹏26号做客北京新闻广播直播节目时表示，这些老壁画修复起来确实存在困难， 最难的就是他当时制作的工艺的模具已经没有了。再有呢，就是它之所以啊产生震动的原因，就是西直门也好，建国门也好，它这个墙的后头是电缆线，它不是一个实体墙。 近些年，北京陆续开通了不少的新线路，诸如4号线、7号线、14号线等，不仅基础设施齐备，而且站内的装饰也各富特色。其中尤其以壁画最能够突出该站点的历史内涵。新壁画大量出现，那在设计安装上有没有汲取以往的经验？北京轨道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工程师李亚铁介绍说， 现在的话也是主要就设在站厅啊，或者楼梯的泥头墙啊这个地方。同时的话，我们现在采用的材料啊也比较多样。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都建立好的这些档案，包括咱们采用材料的材料品种、采用了什么工艺、色样号等等，都做了一些建档，形成一定的文件以后呢，到时候我们一个维护保养手册形式，然后转交给咱们的运营单位。 听众张先生给新闻热线微信公众号问北京留言说，自己之前在京东商城看中了一款空气净化器，当时页面上显示有货，而且当天下午4点之前下单的话，预计第二天晚上12点之前就可以送到。然而他等了2天都没收到货，他再次登录商品页面才发现，在商品标题下有一行红色的小字写着预计1月10号发货，这让他感觉有些困惑。记者将此问题反映给了京东商城的客服人员，客服人员说， 这个商品它是第三方商家提供的，我先建议您先跟商家那边联系一下，这边看到它的库存状态是现货，是有货的，我们这边京东是以商品界面的介绍然后预计送达时间为准的。 记者查看了订单跟踪信息，上面显示第三方卖家已经拣货完毕，于是记者又联系了空气净化器的卖家，客服人员说， 这个货我们现在还没有呢，我们卖的就是预售的，我们是因为有一些库存，看到客户因为有了急用货，我们就按这些下单顺序给客户先发了一批，库存不够了，但是我们那个确实是1月10号才能发货的。 尽管第三方卖家解释说这是预售商品，然而商品的购买页面中并没有明显的预售提示。京东商城的很多商家都会进行预售，记者在一款卖水果的店铺就看到商家清楚标示了预售信息，而这款空气净化器始终显示都是有货，下方按钮显示的是加入购物车而不是立即预定。对于页面上下不一致，这家空气净化器卖家的客服人员表示并不清楚原因，因此记者把这种与实际不符的情况反映给了京东客服，客服人员说， 这边确实可能有些误导您了，那这样您这个问题也已经就申请到我们相关部门那边去给您处理的。 对于此事，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主任邱宝昌律师表示， 如果他就是一个预售货，你承诺的第二天能到货，你这就虚构事实，误导消费，那跟涉嫌欺诈。你既然有承诺，你平台有承诺，那就按照承诺去履行。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王博、主持人冰冰，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元宝直销车险4001234567，12月底前到期未投保车主，测算保费就送深呼吸福利，免费上门更换车用防雾霾滤芯，防菌防霉防雾霾，车内放心深呼吸。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筋亏所致的腰痛，药后余力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松丸，补肾易经同仁堂果药。 想去南方过冬吗？用工银信用卡在途牛旅游网购买长龙指定路线，可以享每人500元优惠，每人每卡最多可购买4人，用长龙联名卡还享园区5折特惠。工商银行95588。 好，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北京市交通委员会网站显示的全路网交通指数为0.9，道路是畅通。